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思及此，眼睛华微微笑了。 小师叔，弟子常听师父夸赞您健体越丹，无一不精，弟子剑术平平，体术尚可，不知今日能否有缘得师叔指点一二。 客气了。 文玉京果然中计，将箫放下，站起身来，将散发将发带随意束上一束，走至燕京华身前，单掌平摊，是一个极斯文有礼的请招手势。 简单切磋，点到为止。 他举止言辞虽是温和，但有一种文雅的暴力感。眼看这两人寒暄几句便要切磋，迟小池也没兴趣再看下去，起身道： 师父，师兄，我为你们备些雪耳汤来。 正合我意。燕京华露出一抹笑意，挽起袖子，摆出尽虚掌法的起手势。他并不勤于此，要不是忍痛用了上个世界积攒下的最珍贵的一气丹，可在短时间内强行提升修为和领悟力，他跟文玉京怕也是成不了局的。然而现在他已在自己够中了。两人运掌互有来回，燕京华能清楚感受到文玉京对自己从一开始的试探到略感讶然再到认真对待，他心中隐有快意啊。他需要等待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只有与文玉京近距离接触才能做到。很快他要的机会来了，文玉京推出一掌，燕京华一掌接来，化消掌劲的同时也将一物悄无声息地顺着气脉推入文玉京身体。思毒蛊能致人麻痹，却绝不会致人死命。文玉京自是不蠢，目间流露出一丝惊愕。 你？ 燕京华毫不意外，以文玉京此等修为岂会察觉不到自己动的手脚，可他要的便是文玉京察觉到。按人设来算，文玉京乃是风光霁月的公子，如今有人这般暗算他，他怎会不恼怒呢？只要他恼了，燕京华便有了充分的发挥空间。他猛然收掌，只等文玉京朝他打上一掌，自己自会不挡不避，任凭掌劲回冲，吐血倒地。司毒蛊脆弱，一摧即毁，了无痕迹，到时就算调查也调查不出个所以然来。没有他用蛊的证据，一个师叔与小辈切磋竟下了狠手把他打至吐血，这说不过去吧。这样一来，他在系统那边也有了现成的说辞，此入侵系统明目张胆地干预自己完成任务，甚至有意针对自己，想要杀掉自己，其心可诛。如此一来，主系统再不管一管就不像话了。运气倘若再好一点，主系统会把这个来路不明却主动伤害其麾下员工，入侵系统直接回炉重造也说不定呢。燕京华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嘿，演技不够 pose 来凑嘛，到时谁先倒下谁就有理呀。如他所料，文玉京接触到那司毒蛊后，径直将其以纯粹灵力绞杀在体内，旋即绝世出手，一掌朝燕京华胸口横击而去。燕京华站直了，挨打结结实实地吃了这一击，嘿，成了。然而谁想文玉京未曾停手，在他胸口落下一掌后，脚尖勾住他的后足腕，将他身体挑飞，化掌为拳，一拳直击燕京华面门。哼，燕京华疼得哀哀一声叫，只觉鼻骨遭袭，涕泪齐下， 嘴角的暗笑也跟着瞬间扭曲。啊，他怎么不停手啊？燕京华跌摔在地，晕头转向之际，脸上又重重地挨了三四记巴掌，打得他发鬓都歪到一边去了。他本能地挥舞起双手抵抗，小臂却被一把掐住，从地上拉起，反剪至身后，猝然一拧，燕京华疼得又一声惨叫，脸色瞬时变青。他的手，疼痛扩散开来前，燕京华的膝窝又挨了一脚，身体不受控地委顿下来，又被强行扯起，致摔在地。一顿海扁可以准确概括燕京华在接下来五分钟的遭遇。文玉京出手稳准，百翼翻飞如行云流水，毫无坠鱼的动作，肘、掌、腿皆被他用之巅峰，骨肉闷响之声脆亮清晰，不绝于耳。待池小池捧着雪耳汤回转时，一场单方面的殴打已然结束。看到地上鼻青脸肿的燕京华，池小池足足愣了数秒，才想起来召唤061，激动地想讨一个八卦。 刘老师，这怎么回事？ 看起来是太欠揍被打了。 站在燕京华身侧的文玉京长发已散，他取了发带轻轻擦拭着指尖，言语间难言鄙薄。 我生平最讨厌弄虚作假之辈，小小鄙视居然玩弄蛊术，一会儿去见师兄，我都要向师兄讨要一个解释，问问他是如何把弟子教导成这副模样的。 而燕京华则忍受着骨折数处的痛楚，呲牙咧嘴的同时在心中叫苦不迭。他没想到文玉京看起来这般温和，竟然会下如此死手啊！如果他只是被打到吐血，那么他还可以在赤云子面前辩解一二，说师叔误会。结果姓文的他娘的不按套路出牌，一鼓作气把他打成了重伤，再将他拖出去，说他在切磋中行龌龊手段，反倒会没人相信自己没有用蛊。但燕京华还是在剧痛中勉强扯出了一个笑脸，哼，师父那里看样子是交代不过去的，然而自己这副模样去主系统那里告状，却已是绰绰有余。禁虚峰中弟子个个谨守规矩，何曾出过这等案件伤人的阿扎事？文玉京脾气是公认的温驯，山中诸人连他的几眼厉色都未曾见过，又何曾见过他发落过人呢？谁想他这一怒便是滔天雷霆，御剑凌风，当着所有弟子的面将死狗似的燕京华从回首峰一路提来，直到主峰往地上一掷，随赤云子入了屋中。如此这般想说一番，根本没有给燕京华开口逼逼的机会。燕京华又气又悔，偏偏又被文玉京给封了血，有口难言，只得把伤势一一让自己的系统拍照留存，心中仍是难平。这姓文的怎么不讲人设呀？在他的推想中，凡正道之人必要脸面，文玉京披了这层文人雅士的皮便要绑手绑脚，发现自己被暗算顶多是暗怒，不会因为日常的拳脚切磋背上和一个小辈斤斤计较的恶名，实在不治也划不来。结果他本来想捏的软柿子竟然是包着软糯元宵皮的硫酸包，被生生刺了一脸，叫他怎能不气呢？赤云子听闻玉京说起事件前因后果，起初他并不相信，他手握书卷笑道： 燕京华若是有此等胜负心，我倒是要对他刮目相看了。 这么多年过去，赤云子太清楚燕京华在输赢仪式上毫无羞耻心，他若有那东西啊，怕是早就因为羞愤一脖子吊死了。文玉京不说话，只静静盯着赤云子看。赤云子在沉默中意识到事情有些棘手，把文玉京的话咀嚼一遍，脸色变了些。 带我去看他。 带他出了门，瞧到燕京华的狼狈相，脸色才完全沉了下来。燕京华倒在地上， 浑身发烧，口里泛苦，暗呼不妙。他算是弄明白文玉京的套路了，若只是一掌之伤，那他还有分辨的空间。他被打成这样，任谁都会知道他定是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触怒了文小师叔，连证据都不需要多查。事情一闹大，他的那点小聪明就完全兜不住底，全漏了。为今之计，他只好两眼一翻，装晕保命。不甘之余，也只好自我安慰，这一局他是算漏了，竟然败给了一个系统。但是他还有一把暗牌，文玉京伤他越重，等到这张牌打出时，力度便会越大。